领衔主演话剧《李尔王》，1月20至28日震撼归来，订票665000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掂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光波旁耳边。87.6，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北京物资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陆文杰。时光如流水，一年又一年，回望过去的2017年。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家乡，走进了知识的殿堂大学校园，结交了患难与共的小伙伴，得到了很多生活上的良师益友，在专业上有了一定的提升，也在不同的社团活动中认识了全新的自我。2017，走过难过，走过困惑，走过迷茫，在一次次失败中不断尝试，在一次次跌倒中奋力爬起，有过高兴，有过失落，也会记不住自我。2018的我也会学着不去迷茫，不去彷徨，为理想努力奋斗。2018的目标更远，2018的快乐更长，2018的未来，愿你我可以无限疯狂，让我们一起发现它最伟大的力量。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读美国著名作家、心灵导师戴尔·卡耐基的作品《羊皮卷》，发现他最伟大的力量。无论平凡还是出众，富有还是贫穷，健康还是疾病，总之无论任何人的心中，其实都有着一种伟大的力量。一旦能够充分而恰当地运用这种力量，我们就可以远离失败的痛苦，寻找到自己内心的平和与幸福。人们在生活之中总会被各种各样的小问题所干扰，这些小问题会影响我们的判断，影响我们的情绪，影响我们的生活。长此以往，我们的人生就在这样不断地被打扰，不断地猜测与疑惑之中消逝了。而我们自己除了失去了最初的平静，并未换来任何有意义的东西。试问，这样的人生怎么可能得到幸福呢？了解了这些，我们终于可以回答最初的那个问题了。那份潜藏在我们心中的伟大力量到底是什么呢？它，就是我们在问题面前拥有做出选择的权利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，听听藏耳朵， 藏耳朵，听听听听藏耳朵，藏耳朵，笑笑笑笑藏耳朵，藏耳朵，唱唱唱唱藏耳朵，藏耳朵，跳跳跳跳藏耳朵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藏耳朵， 听听藏耳朵。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晚上好，欢迎你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，我是小群姐姐。 晚上好，我是糖耳朵兔子。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听听糖耳朵里面给你讲故事，教你说儿歌，还有好玩的笑话的。 别忘了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哦，也叫听听糖耳朵。 现在开始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徐鲁和吴波为我们创作的，我们要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、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《瓢虫的日记》。瓢虫，你肯定见过它。让我们来看看它的第一张照片吧。哦，那时候它还是个小宝宝呢。瓢虫不喜欢被人家拍到它吃东西的样子，因为它的嘴巴鼓鼓的，一点也不美。它喜欢蓝天，讨厌蚜虫，是个大力士，而且还在幼儿园里赢过短跑比赛。哦，现在我们就来听听瓢虫的日记。 哎，8月19日，爸爸说这是我小时候的样子，这张照片好难看呀。哦，我小时候是个皱皱巴巴的小虫子，不像现在背上有漂亮的壳，还有好看的点点。可是爸爸妈妈都很爱我，他们说我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瓢虫公主。 8月22日， 我们的家住在美丽的花园里面，我爸爸喜欢看书，哦，他是世界上最有学问的爸爸。我妈妈喜欢做美容，哦，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妈妈。 9月1日， 我出生之后没过多久就要去上幼儿园了。我不想上幼儿园，可妈妈说哪有小孩子不上幼儿园的。 9月3日， 我们小区的瓢虫幼儿园里有好多的小朋友，他们都是瓢虫，不过我们背上的壳是不一样的，有人的颜色是黄的，我背上的壳是红色的，大家背上点点的数量也不一样。 9月11日， 今天我在幼儿园里和娜娜、小美还有小勇都成了好朋友，我们一起唱歌，一起跳舞，还一起摘树叶。哦，小勇是个大力士，他可以背着我够到高高的树叶。 9月15日， 在数学课上老师教我们数数，2+3=5，1+6=2，对了，跟我背上的点点一样多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我是标准的七星瓢虫。嘿嘿，我是七星小公主，我的衣服上有七个黑点点，娜娜的衣服上有9个黑点点，小美的衣服上有12个黑点点，可是小勇的衣服上1个黑点点都没有。但是小勇很骄傲地说， 我是男子汉，我是瓢虫，我不是花大姐。 9月16日， 嘿，知道吗？我们的老师很搞笑，他的衣服上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我想有28个黑点点，也太多了吧，看上去他就像颗大草莓。28星瓢虫，我听说他是所有瓢虫里的老大， 连马铃薯看见它都会吓得打哆嗦。真厉害，在它面前我还是乖一点好，毕竟我只有七个点点。 9月17日， 今天老师带着我们认识哪些花可以吃，哪些嫩叶子可以吃。小勇抓住了一只蚜虫。 老师，这有只小蚜虫。 可是老师说， 蚜虫是害虫，会咬死植物的。小勇，来，勇敢些吃掉它。 小勇拿起那只肉肉的小虫子，一口就吃下去了。咦，好恶心呐！不过老师还夸奖他呢。 9月18日， 今天吃晚饭的时候，爸爸端来一小盘蚜虫。我才不要呢，太恶心了，我不想吃蚜虫。可是爸爸说， 嘿，我们瓢虫不光可以吃植物的花还有树叶，还可以吃小虫子，这些蚜虫可好吃了，那甜甜的，宝贝儿，你吃吃看呢。 9月20日，今天我们跟着老师学习用各种的姿势飞翔。嘿，别看我们的背后有个硬硬的壳，打开以后里面会有透明的翅膀，所以我们瓢虫也是能飞的。瞧，从上往下飞，这叫俯冲；平着飞，这是滑翔；还有转圈飞，这是旋转。啊，大家排成一排飞。对啦，这是像大雁一样的列队飞翔。怎么样，我们瓢虫很厉害吧？ 9月24日， 今天我飞累了，在家里爬了一会儿，我觉得我爬行的速度很慢，因为爬行的时候要用6只脚，所以每次妈妈给我做新鞋子都要做6只。妈妈做的新鞋子很舒服，我走起路来不会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，因为这是妈妈用最柔软的布和皮子做成的鞋子。啊，你现在知道了，我们瓢虫都有6只脚。 9月25日， 今天我在花园里差点被一个调皮的小孩给抓住了。不过我一点也没有慌张，我顺着他的手指头朝着手指头尖爬过去，然后我就像小飞机一样打开背上的壳，露出翅膀，嘘，起飞。呵呵，我成功的逃走了。 9月27日， 今天爸爸给我看了好多画，把它们做成挂图挂在我的房间里。 我的小公主，记住，这些画上画的都是最危险的敌人，千万不能靠近他们。瞧，这个长着8条腿的是丑丑的蜘蛛，还有这个挥舞着2只大刀的是螳螂。哦，还有喜欢躲在树叶后面的是灰雀，他们都非常危险，会吃掉我们，所以要离他们远点。 我看到那些照片了。哦，还有一张，不过不是危险的敌人，而是我妈妈新拍的艺术照片。我知道了，蜘蛛、螳螂和灰雀都是我们瓢虫的敌人。 10月1日， 其实只要有爸爸妈妈在身边，再危险的敌人我都不害怕，因为他们会努力地保护我。可是我已经长大了，我要自己走路去上学，那遇到坏人怎么办呢？ 我的爸爸教给我一个绝招，遇到危险的敌人，要是来不及逃跑，这时候就可以把六只脚都缩在肚子底下，趴下装死，这样就可以骗过他们了。哦，我有一天真的遇到了一只小灰雀，我赶紧趴在地上。看我已经死了，你不要再看我了。 10月17日， 其实别人永远不会明白，当一只小瓢虫也会有一些苦恼。我好想像蜻蜓那样那么瘦又苗条的身材，可是我圆圆的胖胖的。我好想像小蝴蝶那样有又大又漂亮的翅膀，可是我没有，我的翅膀很小，藏在壳底下。我好想像小蜜蜂那样穿上一条一条的裙子，可是我没有，我背上的黑点点是圆圆的，圆圆的。爸爸妈妈很担心我。 嘿，我们的小公主看上去有点不开心呢。 会不会是和小朋友们吵架了？10月25日， 夏天已经过去了，秋天也要过去了，接着冬天就要来了。外面已经很冷了，但是我们家里很暖和。我们的家在泥土里面，爸爸妈妈和我们一家会在暖暖的泥土下面度过漫长的寒冷的冬天。哦，好吧，我的日记就写到这儿吧，今年我要继续睡了。再见吧，朋友们，等着我吧。等到明年又一个春天来到的时候，我们还会在花园里面见面哦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嗯，塔尔多， 等等， 啊， 为什么我唱歌唱到一半就会停下来？ 我也觉得很奇怪啊，我在这儿擦着擦着玻璃，就听你唱歌，唱着唱着唱着你就噔停了，然后你又唱，然后我继续擦玻璃，你就唱着唱着唱着唱着噔，你又停了。 那怎么会有这？ 嗯，你怎么又停了？ 样的事情呢？刚才是怎么回事？ 嗯，刚才 我说话怎么会？ 嗯。他好像被按上了暂停键一样。 天哪，这样的事情太可…… 哎，塔尔多，不行不行，塔尔多，塔尔多，塔尔多，醒过来，醒过来，醒过来，醒过来，醒过来！ 这样的事情太可怕了 啊！我们得找找这其中的规律。 等等等等， 我刚才在擦玻璃， 擦玻璃。 对对对， 我在唱歌。 对， 是吗？ 我擦着擦着，你就嘣儿停了。 再试试。 好的，来， 啦啦啦啦啦啦。 现在我的手指头指向塔尔多的方向，那我转过来，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我再指向塔尔多，我再转过来， 啦啦啦， 再指向塔尔多，转过来， 啦啦， 指向他，转过来， 啦啦啦啦啦， 指向他，转过来， 哎， 塔尔多，我明白了， 怎么回事？ 我明白了，我好像有一种魔法。 魔法， 当我的手指头指向你的时候，你就会停住，就像这样。你看，你不动了吧？我揪一根你的毛，叮，不能动。挠一挠你的脚心，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，还是不能动。捏捏你的鼻子，吱吱吱，还是不能动。好了，转过来。 你把手指指向自己会怎么样？ 哎，这个嘛， 试试。 好吧，指向我自己。 现在我揪一揪你的头发，挠一挠你的脚丫。哎呀，小熊姐姐，你也有这会儿了。 哎，如果一直这样下去，那可怎么办？哦，那就让他一直这样下去吧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新的学期开始，幼儿园也开学了。老师问呱呱说，哎，小朋友，你爸和你妈名字分别都叫什么呀？你知道吗？呱呱回答老师说， 老师，我只知道爸爸叫妈妈宝贝儿，妈妈叫爸爸亲爱的。 呱呱和爷爷在一起看电视，这个时候屏幕上出现了一架直升飞机。呱呱对爷爷说， 直升飞机上一定很热。 爷爷问他，嗯，你怎么知道呀？呱呱紧接着对爷爷解释说， 如果不热，这飞机怎么装着这么大的电风扇呢？ 爷爷家要换新电视了，带着呱呱一起去商场里买电视。爷爷呢，想买一个电视机送给呱呱家一台。呱呱有些不高兴地对爷爷解释说， 爷爷，我们家原来的电视是36寸，看的是全身，你这个18寸也不行啊，只能看半身的，要买买大的，可以看全身的。 爸爸领着孩子去养牛场看牛，爸爸指着黄色的牛告诉儿子，那个呀是黄牛。指着黑底儿白花的牛告诉儿子说，那个呀是奶牛。孩子记住了。有一天，爸爸带着他又去养狗场看小狗狗，呱呱指着一条斑点狗对爸爸介绍说， 我知道那是什么狗，是奶狗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北京市第109中学小学实验部的汪鼎奇同学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摇篮。 摇篮，蓝天是摇篮，摇着新宝宝，白云轻轻飘，新宝宝睡着了。大海是摇篮，摇着鱼宝宝，浪花轻轻翻，鱼宝宝睡着了。花园是摇篮，摇着花宝宝，风儿轻轻吹，花宝宝睡着了。妈妈的手是摇篮，摇着小宝宝，歌儿轻轻唱，宝宝睡着了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，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，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。摇篮，蓝天是摇篮，摇着星宝宝，白云轻轻飘，星宝宝睡着了。大海是摇篮，摇着鱼宝宝，浪花轻轻翻，鱼宝宝睡着了。花园是摇篮，摇着花宝宝，